第八十八回，博庭欢，宝玉赞孤儿，郑家法，贾珍编汉谱。却说惜春正在那里揣摩棋谱，忽听院内有人叫彩屏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鸳鸯的事儿。彩屏出去，同着鸳鸯进来，那鸳鸯却带着一个小丫头，提了一个小黄绢包。惜春笑问道：“ 什么事？” 鸳鸯道：“ 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，是个暗九，许下一场九昼夜的功德，发心要写3650部《金刚经》，这也发出外面人写了。但是俗语说，《金刚经》就像那道家的符壳，心经才算是符胆，故此《金刚经》内必要插着心经，更有功德。”老太太因心经是更要紧的，观自在又是女菩萨，所以要几个亲爹奶奶姑娘们写上365部，如此又虔诚又洁净。咱们家中除了二奶奶，头一宗她当家没有空，二宗她也写不上来，其余会写字的不论写了多少，连东府甄大奶奶姨娘们都分了去，本家里头自不必说。 惜春听了点头道：“ 别的我做不来，若要写经，我最信心的。你搁下喝茶吧。” 鸳鸯才将那小包搁在桌上，同惜春坐下。彩屏倒了一盅茶来。惜春笑问道：“ 你写不写？” 鸳鸯道：“ 姑娘又说笑话了，那几年还好，这三四年来，姑娘见我还拿了拿笔儿吗？” 惜春道：“ 这妾是有功德的。” 鸳鸯道：“ 我也有一件事，向来服侍老太太安歇后，自己念上米佛，已经念了三年多了。我把这个米收好，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时候，我将它衬在里头供佛施食，也是我一点诚心。” 惜春道：“ 这样说来，老太太做了观音，你就是龙女了。” 鸳鸯道：“ 哪里跟得上这个份儿，却是除了老太太，别的也服侍不来，不晓得前世什么缘分。” 说着要走，叫小丫头把小绢包打开拿出来道：“ 这素纸一扎是写心经的。” 又拿起一纂藏香道：“ 这是叫写经时点着的。” 惜春都应了。鸳鸯遂辞了出来，同小丫头来至贾母房中回了一遍，看见贾母与李纨打双陆，鸳鸯旁边瞧着，李纨的骰子好，掷下去把老太太的锤打了好几个出去。鸳鸯抿着嘴笑，忽见宝玉进来，手中提了两个细篾似的小笼子，笼内有几个蝈蝈，说道：“ 我听说老太太夜里睡不着，我给老太太留下解解闷儿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，你只管淘气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没有淘气。” 贾母道：“ 你没淘气，不在学房里念书，为什么又弄这个东西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不是我自己弄的，贾因师傅叫环儿和兰儿对对子，环儿对不来，我悄悄地告诉了他，他说了师傅喜欢，夸了他两句，他感激我的情，买了来孝敬我的，我才拿了来孝敬老太太的。” 贾母道：“ 他没有天天念书吗？为什么对不上来？对不上来，就叫你如大爷爷打他的嘴巴子，看他臊不臊。你也够瘦了，不记得你老子在家时，一觉作诗作词，唬得倒像个小鬼似的。这会子又说嘴了，那环儿小子更没出息，求人替做了，就变着方法打点人，这么点子孩子就闹鬼闹神的，也不害臊，胆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呢。” 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。贾母又问道：“ 懒小子呢？坐上来了没有？这该环儿替他了，他又比他小了，是不是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他倒没有， 却是自己对的。贾母道： 我不信，不然就也是你闹了鬼了。如今你还了得，羊群里跑出骆驼来了，就知你大，你又会做文章了。 宝玉笑道：实在是他做的，师父还夸他明儿一定有出息呢。老太太不信，就打发人叫了他来亲自试试，老太太就知道了。 贾母道：果然这么着我才喜欢。我不过怕你撒谎，既是他做的，这孩子明儿大概还有一点出息。 迎看着李纨，又想起贾珠来。 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，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场，日后也替你大哥哥顶门撞户。 说到这里，不禁流下泪来。李纨听了这话，却也动心，只是贾母已经伤心，自己连忙忍住泪，笑劝道： 这是老祖宗的遗德，我们托着老祖宗的福罢了，只要他应得了老祖宗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造化了。老祖宗看着也喜欢，怎么倒伤起心来呢？ 迎又回头向宝玉道： 宝叔叔，明儿别这么夸他，他多大孩子，知道什么？你不过是爱惜他的意思，他哪里懂得？一来二去，眼大心肥，哪里还能够有长进呢？ 贾母道： 你嫂子这也说的是，就只他还太小呢，也别逼靠紧了他。小孩子胆小，一时逼急了，弄出点子毛病来，书到念不成，把你的功夫都白糟蹋了。 贾母说到这里，李纨却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，连忙擦了。只见贾环、贾兰也都进来给贾母请了安，贾兰又见过他母亲，然后过来在贾母旁边侍立。 贾母道： 我刚才听见你叔叔说你对的好对子，师父夸你来着。 贾兰也不言语，只管抿着嘴笑。鸳鸯过来说道： 请示老太太，晚饭伺候下了。 贾母道： 请你姨太太去吧。 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边请薛姨妈。这里宝玉、贾环退出，素云和小丫头们过来把双鹿收起，李纨上等着伺候贾母的晚饭。贾兰便跟着他母亲站着。 贾母道： 你们娘儿两个跟着我吃吧。 李纨答应了，一时摆上饭来。丫鬟回来禀道： 太太叫回老太太，姨太太这几天扶来暂去，不能过来回老太太，今日饭后家去了。 于是贾母叫贾兰在身旁边坐下，大家吃饭不必细数。却说贾母刚吃完了饭，灌输了，歪在床上说闲话，只见小丫头子告诉琥珀，琥珀过来回贾母道： 东府大爷请晚安来了。 贾母道： 你们告诉他，如今他办理家务乏乏的，叫他歇着去吧，我知道了。 小丫头告诉老婆子们，老婆子才告诉贾珍，贾珍然后退出。到了次日，贾珍过来料理诸事，门上小厮陆续回了几件事，又一个小厮回道： 庄头送果子来了。 贾珍道： 单子呢？ 那小厮连忙呈上。贾珍看时，上面写着不过是时鲜果品，还夹带菜蔬野味若干在内。贾珍看完，问向来经管的是谁，门上的回道： 是周瑞。便叫周瑞 找账点清，送往里头交代，等我把来账抄下一个底子，留着好对。 又叫：告诉厨房， 把下彩中天齐宗给送果子的来人照常赏饭给钱。 周瑞答应了，一面叫人搬至凤姐儿院子里去，又把庄上的账同果子交代明白，出去了一会儿，又进来回贾珍道：“才刚来的果子，大爷曾点过数目没有？”贾珍道：“ 我哪里有功夫点这个呢？给了你账，你照账点就是了。” 周瑞道：“小的曾点过，也没有少，也不能多出来。 大爷既留下底子，再叫送果子的人来问问，他这账是真的假的？” 贾珍道：“ 这是怎么说？不过是几个果子罢了，有什么要紧？我又没有疑你。” 说着，只见鲍二走来，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 求大爷原就放小的在外头伺候吧。” 贾珍道：“ 你们这又是怎么着？” 宝二道：“ 奴才在这里又说不上话来。” 贾珍道：“ 谁叫你说话？” 宝二道：“ 何苦来在这里做眼睛珠？” 周瑞接口道：“ 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，银钱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，老爷太太们从没有说过话的，何况这些零星东西，若照鲍二说起来，爷们家里的田地房产都被奴才们弄完了。” 贾珍想到 必是鲍二在这里拌嘴，不如叫他出去， 应向鲍二说道：“ 快滚吧。” 又告诉周瑞说：“ 你也不用说了，你干你的事吧。” 二人各自散了。贾珍正在厢房里歇着，听见门上闹得翻江搅海，叫人去查问，回来说道：“ 鲍二和周瑞的干儿子打架。” 贾珍道：“ 周瑞的干儿子是谁？” 门上的回道：“他叫何三，本来是个没味儿的，天天在家里喝酒闹事，常来门上坐着，听见鲍二与周瑞拌嘴，他就插在里头。” 贾珍道：“这却可恶，把鲍二和那个什么何几给我一块捆起来。周瑞呢？” 门上的回道：“打架时他先走了。” 贾珍道：“给我拿了来，这还了得了。” 众人答应了，正嚷着，贾琏也回来了。贾珍便告诉了一遍。 贾琏道：“这还了得？” 又添了人去拿周瑞。周瑞知道躲不过，也找到了。贾珍便叫都捆上。贾琏便向周瑞道：“ 你们前头的话也不要紧，大爷说开了，很是了。为什么外头又打架？你们打架已经使不得，又弄个野杂种什么何三来闹，你不压服压服他们，倒竟走了。” 就把周瑞踢了几脚。贾珍道：“ 单打周瑞不中用。” 贺命人把鲍二和何三个人打了50鞭子，撵了出去，方和贾琏两个商量正事。下人背地里便生出许多议论来，也有说贾珍护短的，也有说不会调停的，也有说他本不是好人，前儿尤家姊妹弄出许多丑事来，那鲍二不是他调停着二爷叫了来的吗？这会子又嫌鲍二不济事，必是鲍二的女人服侍不到了。人多嘴杂，纷纷不一。却说贾政自在工部掌印，家中人竟有发财的，那贾云听见了，也要插手弄一点事儿，便在外头说了几个工头，讲了成数，便买了些实心绣货，要走凤姐儿门子。凤姐正在房中听见丫头们说：“ 大爷二爷都生了气，在外头打人呢。” 凤姐听了不知何故，正要叫人去问问，只见贾琏已进来了，把外面的事告诉了一遍。凤姐道：“ 事情虽不要紧，但这风俗断不可长。此刻还算咱们家里正旺的时候，他们就敢打架，以后小辈儿们当了家，他们越发难制服了。前年我在东府里亲眼见过焦大吃的烂醉，躺在台阶子底下骂人，不管上上下下一混汤子的混骂。他虽是有过功的人，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， 也要存点体统才好。甄大奶奶不是我说，是个老石头，各个人都叫他养得无法无天的，如今又弄出一个什么报二，我还听见是你和甄大爷得用的人，为什么今儿又打他呢？ 贾琏听了这话刺心，便觉讪讪的，拿坏来支开，借有事说着就走了。小红进来回道：“ 平二爷在外头要见奶奶。” 凤姐一想，他又来做什么，便道：“ 叫他进来吧。” 小红出来，瞅着贾云微微一笑。贾云赶忙凑近一步问道：“姑娘替我回了没有？”小红红了脸说道：“ 我就是进二爷的事多。” 贾云道：“何曾有多少事能到里头来劳动姑娘呢？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宝二书房里，我才和姑娘。”小红怕人撞见，不等说完，赶忙问道：“ 那年我换给二爷的一块绢子，二爷见了没有？” 那贾云听了这句话，喜得心花俱开，才要说话，只见一个小丫头从里面出来，贾云连忙同着小红往里走，两个人一左一右，相离不远。贾云悄悄的道：“回来我出来，还是你送我出来？我告诉你还有笑话呢。”小红听了，把脸绯红，瞅了贾云一眼，也不答言。同他到了凤姐门口，自己先进去回了，然后出来，掀起帘子点手，口中却故意说道：“ 奶奶请云二爷进来呢。” 贾云笑了一笑，跟着他走进房来，见了凤姐儿，请了安，并说：“母亲叫问好。”凤姐也问了他母亲好。凤姐道：“ 你来有什么事？” 贾云道：“侄儿从前承婶娘疼爱，心上时刻想着，总过意不去，欲要孝敬婶娘，又怕婶娘多想。如今重阳时候，略备了一点东西，婶娘这里哪一件没有？不过是侄儿一点孝心，只怕婶娘不肯赏脸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 有话坐下说。” 贾云才侧身坐了，连忙将东西捧搁在旁边桌上。凤姐又道：“ 你不是什么有余的人，何苦又去花钱？我又不等着使，你今日来意是怎么个想头？你倒是实说。” 贾云道：“并没有什么想头，不过感念婶娘的恩惠，过意不去罢了。”说着微微的笑了。凤姐道：“ 不是这么说，你手里窄，我很知道，我何苦白白使你的？你要我收下这个东西，须先和我说明白了，要是这么含着骨头露着肉的，我倒不收。” 贾云没法，只得站起来陪着笑说道：“并不是有什么妄想，前几日听见老爷总办零工，侄儿有几个朋友办过好些工程，极妥当的，要求婶娘在老爷跟前提一提，办的一两种，侄儿再忘不了婶娘的恩典，若是家里用得着，侄儿也能给婶娘出力。” 凤姐道：“这是别的，我却可以做主。至于衙门里的事，上头呢都是堂官司员定的，底下呢都是那些书办衙役们办的，别人只怕插不上手，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过跟着老爷服侍服侍。就是你二叔去，亦只是为的是各自家里的事，他也并不能参阅公事。论家事，这里是踩一头翘一头的，连甄大爷还弹压不住。你的年纪儿又轻，辈数儿又小，哪里缠得清这些人呢？况且衙门里头的事差不多也要完了，不过吃饭瞎跑，你在家里什么事做不得？难道没了这碗饭吃不成？我这是实在话，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。你的情意我已经领了，把东西快拿回去，是哪里弄来的，仍旧给人家送了去吧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奶妈子一大起带了巧姐儿进来，那巧姐儿身上穿的锦团花簇，手里拿着好些玩意儿， 笑嘻嘻走到凤姐身边学舌。贾云一见便站起来，笑盈盈地赶着说道： 这就是大妹妹吗？你要什么好东西不要？ 那巧姐儿便哑的一声哭了。贾云连忙退下。凤姐道： 乖乖不怕。 连忙将巧姐揽在怀里道： 这是你云大哥哥，怎么认起生来了？ 贾云道： 妹妹生的好相貌，将来又是个有大造化的。 那巧姐儿回头把贾云一瞧，又哭起来，叠连几次。贾云看着光景坐不住，便起身告辞要走。凤姐道： 你把东西带了去吧。 贾云道： 这一点子婶娘还不赏脸。 凤姐道： 你不带去，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。云哥，你不要这么样，你又不是外人，我这里有机会，少不得打发人去叫你，没有事也没法，不在乎这些东东西西上的。 贾云看见凤姐执意不受，只得红着脸道： 既这么着，我再找得用的东西来孝敬婶娘吧。 凤姐儿便叫小红拿了东西跟着贾云送出来。贾云走着，一面心中想到： 沈叔二奶奶厉害，果然厉害，一点都不漏缝，真正斩钉截铁，怪不得没有后事。这巧姐更怪，见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似的，真正晦气，白闹了这么一天。 小红见贾云没得彩头，也不高兴，拿着东西跟出来。贾云接过来，打开包捡了两件，悄悄地递给小红。小红不接，嘴里说道： 二爷别这么着，看奶奶知道了，大家倒不好看。 贾云道： 你好生收着吧，怕什么？哪里就知道了呢？你若不要，就是瞧不起我了。 小红微微一笑，才接过来说道： 谁要你这些东西，算什么呢？ 说了这句话，把脸又绯红了。贾云也笑道： 我也不是为东西，况且那东西也算不了什么。 说着话，两个已走到二门口。贾云把下剩的仍旧揣在怀内。小红催着贾云道： 你先去吧，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找我，我今日在这院里了，又不隔手。 贾云点点头说道：二奶奶太厉害，我可惜不能常来。刚才我说的话，你横竖心里明白，得了空再告诉你吧。 小红满脸羞红说道： 你去吧，你二爷常来走走，谁叫你和他生疏呢？ 贾云道：知道了。 贾云说着出了院门。这里小红站在门口，怔怔的看他去远了，才回来了。却说凤姐在房中吩咐预备晚饭，因又问道： 你们熬了粥了没有？ 丫鬟们连忙去问，回来回道： 预备了。 凤姐道： 你们把那南边来的糟东西弄一两碟来吧。 秋桐答应了，叫丫头们伺候。平儿走来笑道： 我倒忘了，家晌午奶奶在上头老太太那边的时候，水月庵的师傅打发人来，要向奶奶讨两瓶南小菜，还要支用几个月的月银，说是身上不受用。我问那道婆来着，师傅怎么不受用？他说四五天了，前儿夜里因那些小沙弥小道士里头有几个女孩子睡觉没有吹灯，他说了几次不听，那一夜看见他们三更以后灯还点着呢，他便叫他们吹灯，个个都睡着了，没有人答应，只得自己亲自起来给他们吹灭了。回到炕上，只见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坐在炕上，他赶着问是谁，那里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，他便叫起人来，众人听见点上灯火一起赶来，已经躺在地下满口吐白沫子，幸亏救醒了，此时还不能吃东西，所以叫来寻些小菜的。我因奶奶不在房中，不便给他，我说奶奶此时没有空，在上头呢，回来告诉，便打发他回去了。才刚听见说起南菜，方想起来了，不然就忘了。 凤姐听了呆了一呆，说道： 南菜不是还有呢？叫人送些去就是了。那银子过一天叫秦哥来领就是了。 又见小红进来回道： 才刚二爷差人来，说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来，先通知一声。 凤姐道： 是了。 说着只听见小丫头从后面喘吁吁的嚷着，直跑到院子里来。外面平儿接着还有几个丫头们咕咕唧唧的说话。凤姐道： 你们说什么呢？ 平儿道：小丫头子有些胆怯，说鬼话。凤姐叫那一个小丫头进来问道： 什么鬼话？ 那丫头道： 我才刚到后边去叫打杂的天梅，只听得三间空屋子里哗啦哗啦的响，我还倒是猫儿耗子，又听得哎的一声，像个人出气儿似的，我害怕就跑回来了。 凤姐骂道： 胡说，我这里断不清说神说鬼，我从来不信这些个话，快滚出去吧。 那小丫头出去了，凤姐便叫彩明将一天零碎日用账对过一遍，时已将近二更。大家又歇了一回，略说些闲话，遂叫个人安歇去吧。凤姐也睡下了。将近三更，凤姐似睡不睡，觉得身上寒毛一炸，自己惊醒了，越躺着越发起甚来，因叫平儿秋桐过来作伴，二人也不解何意。那秋桐本来不顺凤姐，后来贾琏因尤二姐之事不大爱惜她，凤姐又笼络她，如今倒也安静，只是心里比平儿差多了，外面情儿。今见凤姐不受用，只得端上茶来。凤姐喝了一口道： 难为你，睡去吧，只留平儿在这里就够了。 秋桐却要献情儿。英说道： 奶奶睡不着，倒是我们两个轮流坐坐也使得。 凤姐一面说一面睡着了。平儿、秋桐看见凤姐已睡，只听得远远的鸡叫了，二人方都穿着衣服略躺了一躺，就天亮了，连忙起来服侍凤姐梳洗。凤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宁，只是一味要强，仍然挣扎起来。正坐着纳闷，只听个小丫头子在院里问道： 平姑娘在屋里吗？ 平儿答应了一声，那小丫头掀起帘子进来，却是王夫人打发过来找贾琏说： 外头有人回要紧的官事，老爷才出了门，太太就要快请二爷过去呢。 凤姐听见唬了一跳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